第26页，第八行，而有隐彼莫切离等，都言此生死后断灭。王闻是言，信之深厚。学生去生，与诸大众，关系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在上一次，说到了世尊救波斯匿王。一生之中，指出生灭生中确确实实有不生灭性，不生灭性才是自己本人，禅家。所参悟的，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就是指这个不生灭性。所谓不生灭的真性，必须要在。生灭的身相上去求。如果说离开了生灭性，要去这个离开了这个生灭的身呢，去找那个不生灭性啊，是找不到正是古人所谓一精作气，气气皆精。我们要找精，到哪里去找？气就是精。换一句话说，生灭就是不生灭。你要能在生灭相上看到不生灭性，这才叫真正的见性。如果说离开了生灭相，另外去找一个不生不灭的心，这是外道。那不是佛法，他能不能找到呢？该主说决定找不到。性相原来是一体的，有性得有相，有相得有性。说离开性不会有相，离开相也不会有性。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要求不生不灭的真心，千万不要忘了，就在生灭相中去寻觅，才能够找得到。那么这个生灭与不生灭。世尊给波斯匿王指出来之后，幕后这一句话是责备他，是责备这个波斯匿王，是吧？而有隐彼莫切离等呢，都言此生死后断灭。这个莫切离是印度外道之一，等前面所举的。两位，那么这一类的外道，他们有一个类似的见解，就是认为人死了以后就是断灭，不承认有来世，更不承认有六道轮回。 那么邪见就是见解不正确的人啊，确实是很多。当年在印度著名的有96种之多，但是这96种如果把它归纳起来了，不外乎2大类，一类是常见，一类是断见。所谓常见呢，还比较上占多数。常见是承认有来世，承认呢有轮回，但是在他们观念当中，人死了来生再投胎还是人，那狗死了之后来生投胎还是狗，狗绝不会投到人胎里去，人也不会去做狗，人嘛永远是人。这种见解叫常见，这个在佛法讲是邪见，断灭了也是邪见。佛跟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邪身受身呢，是业力在做总支配。每一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业因，那么哪一个法界去受果报呢？要看他现前业力哪一个业力最强，力量最大，强者先前先千里去到那一界去投胎。这个理论是非常正确的理论，我创造不来。这是正确的理论。那一点不太。这个十法界的业因是相当的复杂，佛在一切经里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啊。这个复杂的业因我们应当明了，特别是要常常记住它的纲领。佛给我们讲兼贪心重是恶鬼道的业因。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贪心是不是特别重，念头不起则已，一起就是贪心，那么与恶鬼道啊就有缘了啊。贪心是恶鬼道的业因，那么来世啊一定就做鬼道去了，就做了鬼道。谁叫你去的呢？是这一个业力牵到你自己去，不是佛啊判决你去，也不是阎罗王判决你去。阎罗王与佛都没有这个权利，是自己去的。那么我们要想不想做鬼，与一切法里头没有贪爱之心，就不会做鬼，与鬼无缘了。嗔恨心是地狱道，与地狱道相应。愚痴心，所谓愚痴，邪正善恶是非不能够辨别，这个叫愚痴。愚痴道是畜生因，佛特别指出来， 三恶道，这个业因是贪嗔痴，叫三毒烦恼，教诫我们要戒除的。为什么要戒除呢？免除来生呢，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大慈大悲的训诫，我们应当遵守。人道的业因是无常无界，天道的业因是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声闻是四谛心，语言觉是十二因缘心，菩萨是六度心，如来是平等心。那么我们要学佛，要学佛就要学平等心，平等心就是佛心，成佛的正因。那么这是讲的十法界业因的纲领，我们拿这个十条纲领时时来勘验，勘验自己，测验自己，我们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自己好好的去检查检查，我们这个一切心行当中啊，哪一个力量最强？如果是平等心常常现前，那这一生决定成佛无疑。念念当中是慈悲救苦啊，救度一切众生，决定是菩萨心。所以这个外道的见解都是错误的，断见常见通通是错误。而波斯匿王不能够明辨是非真妄，但是佛给他开导啊，他一听就能够觉悟，这是很难得的。王文士言：“性之深厚啊，邪生去生。”这就不是断见了。相信知道啊，这个身体死了之后还会受身的。要是从前面教诫来说，我们也能看得出波斯匿王误入的深度。欢喜之所以，王文誓言，誓言是指前面世尊对他开导之言。指出就是从观合之见指出生灭心不生灭，所以他觉悟啊，他知道邪生去生，邪生就像我们现在所讲邪报啊，我们现在是报身，业报之身，邪了报之后 来生还要来投生的。那么在佛法一般讲，大多数啊都不会超过49天，啊，就又得一个身体了。啊，如果有天眼通的人看我们是人，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舍身受身呢，就好像我们脱衣服穿衣服一样。那么诸位想想，舍身受身是生死吗？如果说舍身受身是生死，他这个衣服脏了脱了，这衣服死掉了，马上再穿一个新的，啊，这个衣服生了。我们对于换衣服没有什么感觉，也换一件新衣服也没有什么太欢喜，旧衣服脱掉也没有什么悲哀的呀。在大宇宙里头，这个生死就是舍身受身，就跟换衣服是一样，换个身而已啊。如果我们的心性正，我们换这个衣服越换越美，越换越好啊。啊，今天是个人身，来生换个天身，天比人那要庄严多了。如果我们心性是无恶不作，那他换这个衣服越换越脏，越肮脏，越换是越破烂。啊，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愿意得一个好身，还是得一个恶身？全在我们自己的心性。啊，那么波斯匿王在此地说，不管是受的身呢，是好与丑，晓得有来世。啊，晓得什么呀？晓得不死。这个觉悟是非常之难得啊！舍身不是死，极短的时期又得了一个新的身体。啊，终而不死啊，终始不断，没有间断的。这是把轮回的真相误解了几分。宇宙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成也。过去从来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总以为是断灭了，现在才觉悟了，原来自己是不生不灭的。因为过去没有见到事实真相，今天忽然见到事实真相，这是叹未曾有，真真是稀有啊。这一段经正是显示出佛法常讲随缘不变，不变的是心，随缘的是相，随万象之缘，真性从来不变过，不变随缘。随缘也正是大经里面给我们讲的随喜。啊，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修的这个法门。啊， 以不变之心，随一切缘，成就无量功德。我们不必说那些深位的菩萨，他们觉悟的深，我们就前进，我们凡夫位上来说，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一定会觉悟到事出事发是一大因果，正如同六祖为发达讲《法华经》大义一样，既然晓得是一大因果了，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报，我们就应当着重修因治果。佛门中常讲有求必应，这一句话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一桩事可以从求因治果当中得到鲜明的真因。学佛的人误入这个道理，常住真心，信尽明体，当然可以证得修大定、成菩提，一定有望。所以踊跃欢喜，那么这是第三段，贤见不灭，介绍完。下面是第四段，贤见不实。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我乃即从做起，礼佛或长，常跪拜佛。世尊，若自见闻彼不生灭，云何世尊明我等辈已是真心颠倒行事，愿心慈悲喜我成狗。这个疑问呢，你看看是紧接着前一番开始而来的。疑问从哪里来呢？从圣教而生的。为什么会从圣教而生呢？我难多闻呢，实在因身名句之下，所以才有种种的疑问。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道成呢讲华严经的时候也特别说明说明，佛法之难就是难在不容易真正做到了立相清净， 这个很难。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对治我们毛病的，好像我们有病了，佛才采取种种药物来给我们治病。把药病治好了，那个药啊是执着不肯放松。这就叫法执。谁执着法执呢？当然是我执着法执。所以我法二执始终没有办法突破。佛真正是苦口婆心，极其善巧方便，难佛众生就是佛。看经执着文字，听讲执着名言音声，用的全是分别心执着心。这是不悟之所以然。佛所教给我们的全部是这么一桩事情。佛不要我们执着言语，不要我们执着文字，不必要我们起心动念。那听就听，何必起心动念，何必去想东想西，哎，佛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糟了，你在这里就打妄想了。所以佛在金刚经里教我们受持方法，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缘相。心缘相就是妄想。立相读诵，立相听闻，岂不是头头是道吗？处处见性啊，与佛有什么两样？那就是成佛的境界。摩难尊者所实现的是我们凡夫境界。随着佛的言说的生解，这个生解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三种相，就是心缘相、缘律之心、妄解佛意。这个事情是真正是难，不解的时候要问，总而言之一句话，我难一直到现在还不会用心。诸位也晓得，摩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啊，跟佛一生，就是因为感情太重，佛的言语记得牢牢，比咱们录音机还要灵光。佛所一生所讲的经，莫难听了一遍再次不会忘掉。那讲了些什么意思呢？莫难并不晓得。换句话说，他会背，什么意思他不晓得。 这种情形他不要怪罪我呢。后世的大德当中，有一生当中把这个经背得很熟的，多得很。你问他什么意思，不懂。啊，我过去有一个同事，《金刚经》背得很熟，他《金刚经》从头到尾背一遍，一个字不错，十三分钟。啊，他背了三十多年，《金刚经》懂不懂呢？不懂。啊，那么郭南尊者也是这一流人物，啊，这是实现的。佛法常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佛就很冤枉了。如果随言说而生解，跟一文解义是一样的。那么我能在此地就是随缘生解，啊，这个解是什么？是起妄想，听了之后啊，他就打妄想。诸位要是能够稍有其如，莫难的病根在什么地方？一眼就看破。莫难的病根代表众生的病根，我们看这段文的意思，莫难尊者因为听了前面世尊给波斯匿王在讨论生灭与不生灭这一桩事实的真相，他听了之后起了一个疑问，前面这一行这是礼节啊，这即从做起，礼佛或长常跪拜佛，三业恭敬不必多说，啊，那么他问的意思是见性，啊，里头还包括了闻，啊，这个意思就是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啊，用见闻两个代表就行了。必不生灭，也是必定，啊，是一个肯定的语气，必定是不生不灭的。可是想想前面佛曾经一拳头教过南京，那么能见的见性就是极常真心，与诸佛如来等无差异，为什么世尊又给这些凡夫啊取个名字叫他做以实真心，颠倒行事，为什么佛你就不颠倒以实呢？那我们想想看，我难问的有没有道理，听听很有道理。那么这个问的话诸位一定要听懂， 我乃是渐渐明白了，但是越想佛以前讲的话了，好像前后有矛盾啊，有抵触啊。不是你娃是凡夫，明明在凡夫上，指凡夫身上指出不生不灭的根性呢。见闻觉知之心是不生不灭的，那为什么佛说凡夫叫颠遗失真心呢？那真心明明起作用，他怎么叫遗失了呢？为什么叫凡夫颠倒行处？佛为什么不遗失呢？为什么不颠倒呢？这问题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遗是从显见不动为可来的。这一下就是又迷惑了，这个结又解不开了。愿心慈悲，其我成狗啊，唯愿如来大慈大悲啊，来给我们开示啊，求佛指出啊这个事实的真相，破除大众的疑惑。那么在此地我们应当要想，如来所指的本来没有生灭，这是见闻之心。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呢，给诸位说，给佛所指的不是一桩事情，我们嫉妒的是见闻的作用。我记得在讲习当中也给诸位说过啊，我讲慈悲心的时候给诸位讲过，见闻之心是变法界变虚空界变众生界无处而不在啊。连个身相都找不到，哪里还会有灭？真都没有，他还有什么灭？是佛所指的是这个，是指的离体呀。我们所嫉妒的是业用，佛从体上讲，我们从用上会，用上就有限，用怎么样？是随心应量啊，随心应量啊，不是佛随心应量，是真如本性随心应量。这个诸位要晓得，难不了解随心应量的事实真相，所以他依旧迷了在自己这一生之中。就像前面所讲的比喻啊，佛将真性比喻作大海，将这个身呢比喻作大海的一个像水泡，众生呢就误以为这个水泡就是大海啊，误以为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测度 思量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心。误以为这个四大五蕴，这就是我们的身心。这是真心里头一个小水泡而已啊，是真心所起业用之业，无量无边的德用，这个里头是一分呢、啊。一分的前提是一，不是二。可是凡夫不知道这个真相，认定了这个水泡啊，就是大海。整个大海呢，虽在它这个应用之间，它不知不觉。这就比喻啊，妄识，是在你面前，你不认得，你不认识。这个就是一识真性的意思啊，是不是真的意识呢？不是。你还天天在用真心，用而不知啊，一时时时你不知道啊，并不是真正的一时，天天用它，天天不知道。我们正是如此，所以在一个大彻大悟人他眼光当中说，试问问哪一个不是佛的？人人都是佛，哪一个不是菩萨呢？你的喜怒哀乐一切作为全是菩萨行，为什么说你这个三业叫造业呢？你叫造业，物叫菩萨行，干的还是一样，并不是说物的人所做跟迷的人所做是两样，不是。觉悟的人要吃饭，他吃饭叫菩萨行，吃饭叫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怎么迷了也吃饭，吃饭叫造罪业。怎么问一问，我们吃饭为什么造罪业？我们吃饭起贪嗔痴啊，那个菜的味道好一点多吃几口啊，去贪心呐、啊，不好吃的，今天这个菜炒的不好，这个饭又焦了，去嗔恨心啊，吃饭造罪业，去贪嗔痴吗？菩萨吃饭的时候要开智慧，为什么呢？他在吃饭的时候修平等心，并不是说酸甜苦辣咸他不知道，他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是智慧增长，他修的是般若啊。虽然是无畏清净双双啊，他自己如如不动，不起贪嗔痴，这是修楞严大定啊。人家吃饭是修大定修智慧，我们吃饭是是造罪业，造业障，这不同样吃饭吗？所以佛是我们颠倒啊，就颠倒在此地。所以觉悟的人，六根接触六尘，那就是六祖所说的，以一般若胜八万四千智慧。这个叫做正辩知啊，实际上思是一样，不绝不是两样。凡夫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他是一无明，无明什么事情都不清楚啊，事实真相不知啊， 生八万四千烦恼，他不生智慧，生烦恼。诸位去细细想一想这个意思啊，这个话很难讲，叫诸位想一想，你怎么会想得出来？想想又用分别心，又用执着心，不用分别执着去想，那就对了，那就跟佛菩萨那想一想味道是一样的。一落到分别执着，那就错了。那么我们首先把我难疑问